74年前，阴司设立11殿，专司范氏鬼魂。作为巡使，对阴律条条例例再熟悉不过，为官者理当自律为表率。此次行为虽救数十人性命，因公事害民，可到底伤及无辜，功过相抵，大刑可免，小罪难恕，最终将他判入17日鞭刑小地狱。受刑前，何峰申请再回阳间一趟，11殿全是他的同事，自然通融，但表面功夫做得足，派了2个阴差看管跟随他去。人间已日落，姬童盯着黑板认真听讲，何峰不忍打扰，在远处看了他许久。看管的阴差算了算时间，与另一阴差说， 到点了吧？ 有没有眼色？等会儿。 何大人与人类纠缠不清，这要是报上去，怕是又得罪加一等。 人之常情，你没有个挂念之人吗？ 我们是鬼， 鬼也是有感情的，老大们哪个没犯过点事儿啊？都是同事，不必计较太多，要是一一算清，地狱早塞不下了。 这倒是。 其实这回何大人根本不必入地狱受刑，我看他就是心里有愧。你能想到他从前杀人不眨眼的样子，还是江公厉害，再凶的厉鬼经过几年魂顶和安魂钉，不服都难呢。 听说这回是个挺厉害的家伙，特别会藏，王大人和李大人都被调过来了，到现在都没抓到。 梁阴差滔滔不绝，何峰进入听入耳中，他没空搭理他们，满眼都是教室里的女孩。终于下课铃响了，老师离开教室，学生们相继出来去吃饭，甘婷与赵深走了，季童今日又是一人，他没有去餐厅，在教室坐着写完一道题后，从书包里拿出一块面包来，他刚咬下一口，何峰来到他的身边。 怎么就吃这个呢？ 季童左右前后环顾了遍，看四下没人，才敢与他说话。懒得去餐厅了。 要正常吃饭。 已经打开了，就这一顿，这个面包很好吃的，回去我烧给你尝尝。你去哪儿了？一天没见的。今天我妈妈过生日，中午坐车回家差点出车祸了，听说死了一位卡车司机，我没敢看，太吓人了。 你有没有伤到哪里啊？ 我就是撞到几下，没什么事。 有喝的吗？ 有一瓶酸奶。 你要多吃点，现在还在长身体。 嗯。何峰抬手想要摸摸他的脑袋，手悬在半空停下，又收了回去。 阿芝。 嗯。 我不能陪你去动物园了，临时有任务，我要离开一段时间。 你才刚回来，这次又去多久？ 17天。 那你去忙吧。 不高兴了？ 没有。 等我回来了再陪你去。 行吗？我等你。 好。 你一个人在这儿嘟囔什么呢？你怎么不去吃饭呀？ 不想动。你不是要去外面吗？怎么回来了？ 我落手机了，等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啊。 甘婷刚走，教室又进了人，有同学买了饭回来。时间不早了，该走了，他不舍得看着他。 好好学习，不许偷懒。 嗯。 注意安全啊，让你妈妈接送你上下学。把那些珠子符咒都带好了，我会找信得过的阴差暗中保护你，但你也要万事当心了。 姬童点点头，再看过去他已经不在了。 他垮了肩，无力地啃咬着面包。唉，索然无味了。邻居家的小男孩去世了，大半夜从楼上跳了下来，他的家人哭了一夜，周星过去帮忙处理丧事，一夜未归。季彤最怕此人，每每看到逝者的亲人痛苦的模样，他也跟着揪心。天未亮，他落寞地坐在床边，头有些疼，眼皮重重耷拉着，十分困倦，可他睡不着了。外面在刮大风，呜呜呼呼的声音伴着隔壁断断续续的哭嚎声，穿透层层墙壁，清晰地落在他的耳中。也许是休息不够，他觉得有口气堵在胸口似的，慢慢膨胀，快把身体撑破了。昨天在公交车上的撞伤过夜才疼痛起来，身上好几块淤青，胳膊都难抬。 真难受，没有一处舒服的地方。